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昨晚做一个怪梦，传说的阿拉丁复活，偷偷跟我咬耳朵，透露爱情密码的魔咒。今天梦做白日梦，锁上合金身不聚众，原来丘比特选中了我，爱神吹起恋爱的台风。 Baby 有什么要求， 如同把爱割够， 谁是梦中男朋友， 里奥纳多 是他花心被吻过， 给我一个罗密欧， 求求背影不落，多么的密码三秒钟， 看我这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江铃的爱情，感谢各位在短暂的休息了之后继续能够走进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各位推出了音乐导航春节特别节目，明天我们会请到哪位艺人做客到我们音乐导航的直播间呢？希望你明天的同时间能够密集的来关注。同样呢，在这儿肖辉也是提前的祝大家新春快乐。来听接下来的歌曲，同样的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三十分钟的陪伴。 I've seen you run late. I passed out in Shibuya at night. I broke my arm, yeah, but now it's fine. I keep moving on and on. And I've had a broken heart. Put it back together, watched it fall apart. I started over from the start. I keep moving on. I'm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.